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2018中国印刷业创新大会近日在京开幕，中国出版政府奖作品展也在大会同期举办，来听报道。 本次双年展上呈现的258件优秀展品，题材涵盖海报、包装、绘本、插画等8大种类的创意设计，均由国内11位设计和出版界专家从近8000件报送作品中评选而出，其中3/4出自印刷专业的学生作品。与此同时，前4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101件获奖作品也首次集体亮相展会。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呢，是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的获奖作品。书的3面切口能够这样直观的看到3种图案呢，是对这个它的工艺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只有将每一页的这个印刷图案都做到精准的控制，它才能导致它在切口合上的时候呈现这个图案。 展会现场由中国印刷博物馆主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展区，更是通过实物与数码互动体验，全景展示了我国印刷业的最新发展历程，让观众在参观过程中感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融合的魅力。 像这版吧，《经济日报》最后一块铅板，象征着我们中国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最后一块铅活字板，所以它是一个标志，一个里程碑。 据主办方介绍，首次举办的双年展以印刷为媒介，借助印刷创新大会的平台，结合产、学、研、政各方人士齐聚一堂，探讨产融对接，力图以设计促进技术与艺术、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印刷业朝着绿色、数字、智能和融合化发展，在国际印刷艺术领域发出中国声音，打造中国品牌。 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正在北京国际鲜花港举办。本届文化节以盛世芳华、美满花港为主题，横跨中秋、11两个黄金假期，10月25号结束，历时48天。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江山如画》、金志远、徐谦抗力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金志远、徐谦各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特色，金志远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以画笔带山川研制，为山河立传。徐谦则以女性的视角介入社会生活，他的人物画都描写江南农村新人新事新气象。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6号。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与北京动物园共同主办的保护非洲濒危野生动物图片展正在举行。图片展以保护非洲濒危野生动物为主题，设立31个板块，展出大象、犀牛、穿山甲、大猩猩和狮子等非洲濒危野生动物的图片和文字描述，介绍这些野生动物在非洲的地理分布、科学属类、所面临的生存威胁和保护措施等。展览将持续到11月4号。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本节目由1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1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平时我们4点有戏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呀？电视剧， 追剧人吗？ 那 欢乐追剧人， 是说剧情啊，说服化道呀，当然也得说演员演技什么的哈。 嗯， 但今天我们不追电视剧， 今天您想追什么？ 咱们今天说说综艺节目。 行， 但是也离不开演员。 哎，我搭档说的呀，就是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很多朋友可能看了啊。 是的，把这些演员啊都请到电视台的舞台上来进行飙戏，其实也是在看剧，是吧？ 对，其实去年就有《演员的诞生》，《我就是演员》等于说是他的第二季，很多朋友很喜欢这个综艺节目。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演员在电影屏幕里或者说电视机里面演戏啊， 电视机里 这不出来就可以， 你就说电视屏幕好了。 哦，有时候怕他出来啊。 哦，您家那个电视外面还弄一网， 对，演得太像了，你知道吗？我就感觉好像就在跟我跟前儿对话一样啊。 是吗？您就一个人看电视？ 嗯，怕啊，就是演得太好 了。胆真小。哎，那你看你搭档坐你旁边，你怕不怕呀？ 我打一巴掌我就知道他离我近还是远。 我告你去，这叫工伤。 哎，说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说这些演员演戏会不会跟某些歌手假唱一样啊，就是你看到的很完美，加上配音加上各方面渲染出来效果，实际上如果他真的在你跟前演不一定演得好。 有那样的，有不说台词就1、2、3、4、5、6后期配音的呀， 对吧？有那样的、 啊、对呀、啊、 哎，那如果把演员放在你的跟前实实在在的演现场 action， 哎，这样看是不是更来劲儿一些？ 对呀、啊，那就是现场的呀，就一次性的是吧？你演好了，演砸了，就这一遍过了、嗯、是吧？所以《演员的诞生》或者说我们今天说的《我就是演员》，其实更加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力。 是，所以我们今天上半段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您认为哪些演员是实力派，而且您特别喜欢？ 就是你心里你认为演技最好的演员是谁啊？不是那些流量明星、 嗯、 小鲜肉之类的，是他是个演员，他演技很棒，也许他长得啊不是那么的那个光鲜亮丽，但是他演得好。 哎，在今年的这个《我就是演员》这一季当中，张国立还是演员的推荐人，导师保留了上一季的章子怡，增加了两位，一位是徐峥，还有一位是吴秀波。去年的节目基本上走的是路线话题，很多争议大家记得吧、 嗯、 啊，就是这个节目组和一位参赛的选手之间反正有很多这个话题。那大家在想到底是演戏重要还是话题重要，是吧？不管是什么原因吧，那今年呢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些演员都不是特别有争议，也没有带什么流量啊，大家都是纯粹的去表演， 但是演得很好。我跟你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没看，我刚才在补课，我看到左小青和任素汐演的那一段， 啊、那你看到高潮了、 哎，然后我就在哭，就哭得不行了。然后我大脑说：“你别哭了，别哭了，来给你擦擦眼泪，你赶紧看一下下一段，您就要上节目了，不要再哭了啊。” 好，大家呢也可以说说对于这个算综艺节目的评价吧，当然也可以互动我们的话题，您认为谁是实力派的演员？您最喜欢哪位？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朋友，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聊聊。 嗯，当然，如果把这个电视剧比作是把这个电视节目比作一个电视剧的话呀、 啊， 它其实你刚才说的那是高潮部分，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精彩。 卧虎藏龙这个我也看了两眼、 哎、 啊， 这最先上场的是胡先煦和徐娇挑战评委章子怡的经典电影《卧虎藏龙》。这个胡先煦啊是00后，就章子怡拍《卧虎藏龙》那年，他说他刚出生， 他今年18岁。说说他演的电影啊、电视剧，大家都知道这小鲜肉，也不能说人是小鲜肉啊，就是这小孩是谁了？青春校园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然后2016年出演了情感电影《百鸟朝凤》，那一年也在家庭伦理剧《小别离》中饰演了张小雨一个这个角色，然后2017年演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还演过《如懿传》啊，在这个《如懿传》中饰演孝顺善良、能力不俗的四阿哥永成。 对，那今年我们还追了一部电视剧叫《陪读妈妈》，他演那个儿子叫丁依依， 对、 比较淘气的那个。那徐娇可能大家就更熟悉了，他演了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当中的女主角。 嗯， 这两个演员，反正徐娇大一点，但也很年轻啊。他们演的呢是经典作品《卧虎藏龙》啊，章子怡的表演是珠玉在前， 而且章子怡就在上面坐着，人是评委。 哎，然后来听一下啊，听一下他们现场的演绎。 清朝末年，玉娇龙父亲升迁，举家迁往伊犁，在途经沙漠之时，突然遇到了土匪罗小虎的偷袭。罗小虎对豪放不羁的玉娇龙一见倾心，心生爱意，将其掳回了山洞。 来呀，来呀，来！ 站住！ 来呀，来呀！哎， 都来了！ 哎，咬我！哎，你需要休息一下。 吃了才有力气跟我打。一把破梳子有这么重要吗？ 放开我！ 他对你很重要啊，来呀，来呀，打赢我啊！ 干嘛？ 别动！ 放开！你要胡来，我杀了你！你怎么不躲？方长，我等你。 我叫罗小虎， 我叫玉娇龙。 刚才听这段录音的时候，香露说：“哎，你觉得像家有儿女吗？他多损啊！”说话太损了，是不是？ 不不不，咱们得说实话。 我觉得像这个《我爱我家》 那也行啊，对不对？那也是经典。我觉得他们这段演绎，实话实说啊，配乐比演得好。 不是，他要大提琴不出了，你还觉得像《家有儿女》你知道吗？ 是不是？那其实不管是这个大家看不到的啊， 对 啊、还是看得到的，包括刚才我们放的这段录音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出来他们现场的这种表现，多少还是有一些出戏，是吧？那现场的评委们啊，老师们也是直言不讳，因为毕竟啊，本着对于年轻演员的这个厚爱，大家也都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一听。 我其实是很失望的， 我觉得你们在台上只是在做一种模仿，没有把角色的台词吃透它，嚼碎它，对于角色可能也不太理解，有一点消化不良的感觉。真的是要去做一个角色的话，没有准备好就不要去碰它。 好，胡先煦，其实这个角色你还是在贴近着张震的那个状态演。我们先不谈如果你是一个孩子是不是该把这个角色演成一个孩子，因为孩子也有可能成为山寨大王，红孩就是，不必要非是张震。因为其实在你演到四分之三左右，你在一句台词里带出了一些自我的状态，我印象中观众有笑声。 那个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没出现 笑是因为你当时的反应和节奏是真实的，所以其实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本着这种状态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个极限运动，它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动作，但是刚才你们在舞台上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失控了，本来是要倒在这儿咔滑出去了，然后两个人最后抱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们一直在晃。我看子怡在演《卧虎藏龙》这个电影里面，他们每一个动作里面其实都是戏。 把梳子还给我。 都代表了这个对手之间的一种意志的抗衡。 没有人可以命令我。 所以你们选择了这个片段，要对你们所有的这个肢体语言下功夫去安排，才会让这个戏变得更加好看。 这是三个评委啊，说的确实都是实话，听起来也非常的尖锐，演的这个不好就是不好。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节目吧，真实的把演员啊、评委啊这些都再现出来了，就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对， 没有刻意的要捧杀谁，或者说要怎样。 对，如果这个时候三个评委都说哎演得不错，那反倒他们是不真诚的，是虚伪的啊。 是，其实刚才啊哪位评委点评来着，我觉得说得很对，就是他们演着演着底下人笑了， 就出戏了是吧。 其实你看怎么演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大家笑一定是被你的那个演技打动了。 嗯， 尽管可能跟你所设想的那个人物不一样， 或者说你这个部分和你之前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为什么别人演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感动，你演是大家笑， 嗯，就之前也没感动，都是假的，就没有像章子怡说的没有吃透没有嚼碎嘛。 啊，那如果你按照这个笑的路线演下去呢，那就是不是张震了啊，不，那就是这个小朋友了，就是这个胡先煦了， 嗯， 就没必要演出别人的那个感觉了。其实这个挺难的。 那当然了，这年龄也在那儿摆着呢，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下，大导演、大明星都在上面坐着呢啊。所以说，面对的压力，整个制作的这个周期，他的准备的时间，可能都有这个原因在里头。 在这儿我想到了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一些小视频， 嗯， 就是比如说你录了一段视频。你录的是声音或者是你做出的音乐，然后我给你配话， 嗯， 大家很多人坐在手机上看啊， 哦， 有一段很流行，就有一个农村小伙在一个地里面啊，这个做出了一些这个肢体语言，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一个女孩跟他配像， 嗯， 那个小伙说从今往后当风没吹过，雨没下过，然后捂着自己的胸口说这个地方你没来过。 嗯， 很多人就是配他这段话，配要跟这个男孩分手的那段话， 嗯， 很多的女孩都在网上学习，我觉得这些年轻演员可以借鉴网友，从网友身上去找亮点。 哎，你刚才不是说吗，你要进军影视界了， 那我先从小视频入手吧。 行，我倒是关注你啊，你告诉我一号，我加你一下。 看看大家心目当中哪些演员是演技派。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和我们聊聊你心里演技最好的演员是谁。我们看看啊，我和八喜还有小花狗说，小花居说，我最喜欢的是李成儒老师，重案六组里的大曾。 哎，这个好多朋友都喜欢，就一放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坐着看半天哈。 这位朋友说，我最喜欢的是林雪，最出彩。 嗯， 这个是超级大配角， 对，黄金配角啊。 嗯， 然后山下有山说，我喜欢李小冉，哎，他和你一样，哎，哎，你喜欢李小冉不是因为李小冉的演技？ 我觉得我喜欢某几部戏里的李小冉。 哦， 他的水平有的时候 会波动啊， 或者是那个剧情有的时候会影响他的演技。 哦， 有时候剧情编得太离谱了，这也影响。 你看， 比如说这个最近演的这个月嫂先生， 对，一部剧好不好，演员能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好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嗯，他需要这个剧情拖着也，对吧？互相的映衬。这位朋友他说，我就是演员里的评委啊，我觉得徐峥他演得好。 对，徐峥演的是挺棒的啊。 嗯， 国产的这个老爷们说，我喜欢于和伟，哎，我也挺喜欢于和伟，我还喜欢吴秀波， 嗯， 吴秀波演的真好。 在这个戏里面呢，他是评委是吧？ 啊，对啊，但是他其他的戏啊、电视剧啊，或者说这个电影，我也关注过。真正好演员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啊，特夸张，不，都是走心的， 嗯， 一点点啊就能打动你。 其实现在这样的电视节目，他们请来的这个演员不是一线的。不是一线， 嗯 啊，包括后面我们要介绍的任素汐， 对， 我们也很期待一线演员啊，在一线评委之前跟前来飙戏，这个呢更有看头，是吧？比如说章子怡不是评委，章子怡是演员， 章子怡人上一季人家就跟着演了，确实是教科书一样的这演技。 比如说章子怡不是评委，章子怡是演员， 章子怡人上一季人家就跟着演了，确实是教科书一样的这演技。 对，我们还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像章子怡一样的一线演员。 对， 他们的演技是不是应该跟他们的片酬稍微的往下拉一点呢？ 对，搭档你要不努努力去吧。 嗯 啊， 好， 演员的诞生。 一会儿成活宝的诞生了。好，我们即将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1942的这个片段啊，这也是这部戏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高潮，一个亮点。 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大，睁眼来，睁眼来，咱到了啊，到洛阳了，咱忍一晚上，明天开城门了，娘给你去拿糖饼啊。有人吗？哎，好大，来，饿哈，娘知道啊。大姐，行行好，给口粮食，孩子。干啥呀？哎，没粮食，没粮食，去别提找吧。你是少奶奶是吗？ 谁是少奶奶？ 你欠俺们家一条命啊！ 瞎说啥？ 你装啥糊涂呀？那天要不是俺男人护住少东家，俺男人也不会死。你们家就是欠俺们家一条命。我先不给你讨命啊！ 干啥呀？ 你给我一口粮食， 啥呀？ 我就要一口， 我没粮食， 我就要 没粮食，不能抢我粮食， 我就要一口 粮食， 我又 还有两个娃， 我又不全要， 我的娃怎么办呀？ 你给孩子吃荞麦皮是吗？吃这会死人的， 不吃这吃啥呀？俺也知道这不能吃，可是老天爷现在逼着我要吃人了。 娘，俺饿。 强， 爷，给一口粮食，一口就行，我们挨到明天，好吧？孩子太饿了，给一口。 别动！ 哎呀，你干啥呀？ 哟，还挺辣啊！哎，跟俺走呗。给那帮老爷们换换口味，包你吃，包你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呢，我们说说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 这是上周六刚刚推出来的，是去年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的第二季。 嗯，其实现场评委章子怡说，他说我在演《卧虎藏龙》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李安导演能够给我鼓励。 嗯， 他说他老给杨紫琼鼓励，给周润发鼓励，就是不跟我什么鼓励，也不说。 对， 就我每天呢都晚收工10分钟20分钟，我就等他跟我再说两句，导演就是不说。 嗯， 他后来说，他说我认为这是李安导演刻意为之的， 就是刻意和你营造一个这样的情绪上的场。 嗯 嗯， 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角色， 或者说让你找到那个状态。 因为这个他当时演卧虎藏龙的时候，那个角色是挺苦闷的一个角色， 就是感觉这个女孩就是很有这个心气儿，就是很有那个刚韧的劲儿，但是不善表达，比较沉重那种。 所以导演通过外部环境来制造这种他在戏里面所需要的这种体验， 就是内心他是想突破自己的，他有那种愿望。 所以呢，现场啊，这个陈凯歌导演也给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两位年轻演员导了一场戏啊。当然，我们由于时间关系不给大家说了，就是现场能够得到这些大导演的指导，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是成长。 对，但是如果说作为导演来说，碰到好的演员都不需要导，他就能明白你的意思，明白剧本的意思。哎，那其实这对于整个制作班底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有福气的事情。我们来听一下现场评委们对于刚才两位演员任素汐和 左 小 青 啊，他们演1942这段影片的评价。 我一直很期待今天小青和素汐的这个表演，我觉得两个演员非常的真挚，而且特别的协和，没有说谁要比谁多一句词，谁要比谁要多一点的这个光环，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看到就特别舒服。 看见你们二位演戏，我觉得愿上苍有好生之德，愿戏剧有悲天悯人之心，非常就是感恩二位把命搁在台上。而你们最棒的不是说不仅自己戏能演得好，最重要的是你们能让两个孩子真正的入境，才带出了我们所有父母被生命延续的痛楚。非常感恩各位，非常感恩。 做得非常好。接下来川城哥， 我是一个泪点很高的人哈，但是给我看哭了。任素汐啊，我非常欣赏你的处理，是很简单的，很嘎嘣脆的，所以能够打到心里去。小青呢，我觉得你和素汐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坚守在自己的那个轨道上，因为否则的话很容易被他带跑的。加上这两个小孩子就是天然的啊，一喊谁受得了。你们能不能下次搞一个喜剧啊？ 喜剧等着你呢。 能不能整一个高兴点？ 后来他们演了一段秋菊打官司。 对，吴秀波说的特别对啊，就是他们营造的那个场打动了所有为人父母的人，就看不了孩子这样，所以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这段确实非常精彩啊，包括还有其他的导演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是大家不觉得是在看戏，大家没觉得他们是在演1942，他们就感觉这是两个母亲之间为了孩子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或者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忘了此情此景，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看这两个演员在比赛，就完全被带入了。 我从这些评委的评价当中，我感觉到就是这些虽然可能阅人无数的导演啊，演戏也演了很多啊，包括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片场，什么是电影院的这个现场，他们知道这两者的距离和差别，但是依然能够在这些演员的表演面前落泪动容。哎，就是这些演员要说他们其实很容易出戏的，你稍微有一点不打动他，他就会出戏，他就知道你这不是在演戏吗？对吧？就跟咱们做主持一样，好的节目其实也能打动作为听众的主持人。那如果不好的节目，像我 现在听众就出戏了， 好多人就会出戏。 我大大善于自黑啊，他主要是为了自我保护。他说这段的时候，哎，特别像 我 们村村长啊，这手都揪到一块儿了。来吧，乡村长。 所以就是 村委会主任、啊， 演员也是人嘛，是吧？导演也是人嘛， 就说明这两个演员就是太高明了，让你忘掉一切，然后看我的表演。实际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表演，他完全融入了角色啊。 当然。我觉得他们在线下也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很多朋友不了解任素汐，她其实是演小剧场出身的，也演过电影《驴得水》，但是啊，我们节目还是对她一直情有独钟的。每天播出的四点有戏的片头就有《驴得水》这么一个片段的录音。 对，其实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也有任素汐的一段真情的告白啊，听起来有一点酸楚。任素汐呢，就是颜值上算不上美女啊，就是没有那种网红脸、流量脸，但是她是一个演技特别棒的演员。她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她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其实我这个相貌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相貌，但是呢，我觉得我这样刚刚好，因为我刚好可以演那些这样的人。我觉得都这样的话，谁来演他们？我来的原因就是，我看到很多好剧本，但他们不来找我。但是我在想，我其实演得很好，我想告诉他们我演得很好，所以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所以我可以演得很好，你们可以信任 我。我太理解任素汐讲的话，你不得不被其他人、其他剧组去选择。但是如果大家的这个导向都是不是以演技作为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的时候，那些特别具有演技、特别会演戏的人，他会有一种从事这个职业会有一种悲哀，就是你演的再好也没有用。其实并不是没， 哎，怎么 这是徐峥在评价啊？ 停了呢？ 戛然而止。不是你操作的问题吗，大大？ 不是啊。 啊，你明显在说谎吗？喘息有点。 我把他没有说完的说下去。 好，来吧， 好不好？ 来吧，铮铮 啊、嗯！我觉得徐峥说的好，演员的春天到了，真的是不是这样？我保持观察的态度，但我希望是这样。 嗯 啊，任素汐啊演得很好，他刚才那段表白其实也很打动人，就是我渴望去演戏，我渴望有舞台让我去呈现，可是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机会呢？我非常赞同市场当中对于这些女演员，可能颜值不咋地或者长得比较普通的女演员是不如对待同样的男演员的。你看刚才有位朋友说他喜欢谁来着，喜欢那个香港演员林雪。林雪帅吗？他曾经帅过吗？他曾经也没有帅过。 或者说有人喜欢徐峥，还有刚才大家说我喜欢李成儒，就这几位老师啊，这个你要说他帅的不行不行的吗？也没有说颜值爆棚、 所以从男演员的角度来说，虽然长得不帅但是有演技，他能够演某种类型的角色，哎，照样市场会有很多的空间给到他们。 所以这是对于男女评判的一个 对 自古以来的一个不同。 所以啊、某种这个意义上的这个性别不平等啊，其实也体现在这个演艺界， 是吧？要不你说，要不你是妇女之友呢，是吧？你明显站在了我们女同胞这一面，是不是？ 还是不能这么说的啊。有的时候呢其实还是看颜值的、 对对对，太喜欢李小冉。 对，但是我希望就有更多的这个不同颜值的演员出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啊！我觉得任素汐这段必须得点赞，必须得点赞，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这演员啊，就像郎中一样，就像医生一样，岁数越大，越应该是宝贵的，就是你那个经历、你的年龄是对你的这个角色有注入的。主持人也这样，你发现有的时候他声音年轻的时候轻飘飘的啊，也不好听。可是当他有了一定的年龄感，然后他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他自然他的声音就变得好听了，从容了。 演员的成长是吧？ 嗯， 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之后继续来听，这个。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综艺剧《我是演员》的片段，稍后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 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军事联盟你看过吗？ 嗯，我看过一部分。 看过一部分啊。今天要给大家放的最后一片段就是杜淳和宋阳演军师联盟。这个宋阳演曹植。杜淳呢 演曹丕。 曹丕。 演他哥啊。 啊，有一段七步诗的片段我们来听听。 皇兄为你准备了一份醉鸡书。皇兄亲自给你斟满。先干为敬。 父皇，您尸骨未寒，儿臣这要去找您啊。父皇，儿臣非常孤独，无依无靠，儿臣想您啊。 你有何颜面在这提父皇？先皇驾崩的时候你连哭丧都没有来，光这一条你早已经是死罪了。 现在时局不稳，朝堂上的大臣都极力主张我杀了你，若不是我强硬推脱，你能活得到今天吗？ 那你想杀我吗？ 我是想救你。如何救我出去？只要你在上边画押，朕便可以昭告天下。到时候朝堂上那些文武百官也不会再说什么，朕再下一封大赦天下的诏书，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关注过这个综艺节目啊，我就是演员的朋友肯定知道，最后的这段表演呢是杜淳胜了宋阳。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感觉其实杜淳确实是更胜一筹。 杜淳好多人说这是他吗？都瘦到连妈妈都不认识了吧？ 连亲妈都不认识了啊，就瘦了16斤。 对，他可能是为了一个新的角色啊，在这个塑形。其实杜淳大家也能看到他这个实实在在的进步啊。不管怎么说呢，这部戏我们也期待吧。那刚才分享的呢是我就是演员当中的部分片段，我想这个电视剧这个综艺节目还会继续发酵，还会有。那大家也会期待。其实这个方向啊，导向我觉得很好，就是用实力在说话，用干货在说话，不是用流量用颜值啊用什么片酬在说话。 对，比拼的是实力，是演技。 是，你看这位朋友说林雪呀、廖启智啊、许绍雄啊，都是演技绝顶的丑男，带引号的丑男。其实这样的角色还有很多很多、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的吧丑一点，就是你看时间长了就也就习惯了、你看我就看我搭档，就是很多搭档就都习惯了。 那你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习惯了吗？ 不，你们又不是镜子。 我眼睛能看出来。这位朋友说我喜欢谢霆锋、他说这两年他特别的拼。 哎，你看，就是他那种专注勤奋是吧？ 对， 其实对他有改变。 他是拼在哪儿呢？拼在做菜吗？ 做菜怎么了？做菜也是专业技术人员。 他把做菜做成了一档节目， 当然了， 也不错，跨界是吧？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关注综艺的朋友啊，可能会发现，现在午休时间这个网综的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在午间档涌现出了很多点击率不错的综艺节目啊。 哎，也就是说呢，现在中午有一些网剧更新了。 对，大家 平时都是晚上更新。 对，一般都是晚上嘛，吃完晚饭之后大家看看综艺节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对对，如果大家的觉得中午这上班特别没劲的话呢，哎，可以看一看啊。现在有很多的综艺节目，包括爱奇艺啊，包括什么芒果 TV 啊，都在中午发布一些剧集的更新，包括一些节目的更新。 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事儿，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首秀将聚焦央华戏剧出品的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